叶修四人的角色连同三家工会的玩家转回主城传送跟着就朝着叹息峡谷去了。一行人走得比较分散，毕竟局势不稳，大张旗鼓太惹人注意，指不定怎么着就卷入战争了，所以三家工会没经商量就很默契地低调行事了。叹息峡谷这边发现了刀客阿佑的却不只是岳云工会一家，相比起叶修他们如此辗转过来，这一家聚集地就比较快了。而后飞快清场，这就准备要转移了。岳子清这边立即收到被清场玩家的消息，对方是鹤舞工会。鹤舞战队本赛季最终排名第16，跟岳云战队、昭华战队刚好是15、16、17一起排下来， 也算得上是三位难兄难弟了。这样的状况也就决定了他们差不多的行事手段，鹤舞战队也就是偷猎点野兔 BOSS 的命。这看着大公会都世界大战去了，可不就想着丰收的季节到了，自然忙前忙后满世界招呼。这个刀客阿佑是具体什么时候刷新没人知道， 反正最终是鹤舞工会的人马先到了，峡谷地形错综，倒是方便藏个 BOSS。 清场工作略略进行了一下后，鹤舞已经开了 BOSS 转移，找没人的地方去了。这种略偏远的练级区，并不是现在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像这种并无实质性目的的对杀，战火蔓延到收缩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游戏里死了是要复活的，于是战斗会从全图慢慢的向城镇集中，然后以复活点为中心，人越来越多。叹息峡谷这边那就都是毕生世外的玩家的，数量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总比平时要冷清一些。更何况现在夜也挺深， 鹤舞工会这拉着BOSS边打边找，倒是挺快就找到了个满意的所在，而后又散布出去了些许眼线，注意是不是有可疑玩家靠近。其实哪有什么可疑玩家呀，这个情况是，是玩家就可疑，管你有没有工会，都会被鹤舞的人密切注意的。但是这时候不是清场，鹤舞的人只会注意， 却不会再来主动打招呼了，还来打招呼说让让，那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等于直接告诉对方咱在这儿杀 BOSS 呢。这一阶段散布出来的眼线，那头上可是不会顶着鹤舞的名字的。叶修他们这次毕竟离了远了点，中途就断了消息了。岳云工会的玩家被清场后，也没办法再盯上去看， 最后大队人马赶到时，也只能含糊地指了个鹤舞工会的去向。 得抓紧点了。 叶修看看时间，有点担心等他们找到时，对方都已经杀完了。分 散行事，争取时间吧。 三位会长也不含糊，率队朝着方向去。一有岔道什么的，立即分散人手。三家工会六个团，共计60支队伍600人， 大范围的扩散出去。毕竟一开始方向是正确的，三大工会联手，人手又是多，再加上一些经验方面的判断，终于是一展天下的一对玩家发现了动静。一展天下有所发现的时候，鹤舞这边却也早发现了他们。有没有工会名号不重要，是人都可疑吗？ 眼瞅着这队人就朝着他们杀BOSS的点逼近了，鹤舞工会最终还是先发制人了。一战天下的一队人牺牲了，虽然他们到死也并没有看到杀 BOSS 的现象，但被攻击就已经是一种提示了。消息传出，三家工会人马齐朝这方向聚。鹤舞工会在刚刚灭掉这队人时，并没有马上就动， 毕竟这只是因为嫌疑被灭，他们也根本没闹清这些人是不是有意找上 BOSS 的。至于说乱杀人影响不好，这个俱乐部工会当然是怕的， 所以动手的当然不可能是鹤舞公会里的名人或是头顶公会名号的角色。野号干嘛使的？当然就是这时候使啊。只要杀的是公会家的人，大家心知肚明，只要不小心灭的是普通玩家，那也不能给人落下口实啊。鹤舞公会一边继续杀 BOSS， 一边继续抓紧注意这一队人之后是不是有后续。结果果然，相继就有更多的人手出现在这边。鹤舞公会立即知道，他们没杀错人，这真是一帮找上 BOSS 的。那么接下来呢？是战，是躲。鹤舞公会会长的角色叫武进之，这时候略一思考，决定还是一战。他们选的这个位置地形是可以用的，借地形摆下防守的阵势，只要拖上一会儿时间，这边 BOSS 杀掉，不就一切都好说了吗？武进之飞快下了指示下去，立即有副本带人去布置了。吴进之却还是继续带队在杀 BOSS。 野兔 BOSS 他们杀的当然也不是很熟，但俱乐部公会的玩家无论装备还是技术毕竟还是有两下子的，整体实力上就强，不像一斩天下就斩楼兰他们五个人特别尖子，其他都比较普通，应对起需要人多的野兔 BOSS， 一斩天下还真没法和这些公会比。吴进之的副手领了一个团的玩家，在对方将来的峡谷转口布下了阵势，外面散布的眼线也能收的都收回来充当战力。等了不大会儿，杂乱的脚步渐渐开始在峡谷中回荡，听得出是越来越近。这位鹤舞公会的副会长听着越来越清晰的音效，脸色渐渐有些变了。听着杂乱的声势，这人数好像不低呀。人数当然不低，三家公会联手是600人，是鹤舞出动人马的几乎三倍，是副会长带来封堵的团队的六倍，但更可怕的是还是这团队中负责指挥的人叶修，被誉为荣耀教科书的大神，这各种乱七八糟的战术打法哪里还有他不会的。此时冲在队伍最前，安静的峡谷连几位会长都觉得肯定有状况，叶修更是一眼就看出前方那个转口肯定有些不太平。但是有埋伏又怎么样啊？叶修转过军木校的视角看了看身后，三大公会的人在这里聚了个七七八八，鹤舞能杀得这么安详，说明肯定就是他们一家而已，有这种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战术埋伏那都是直陷阱。 冲！ 叶修根本就没做什么布置，只是说了这一句字。如果说靠人海硬冲还是会因为地形受到不少牵制的话，那些此时紧随君莫笑一起冲在了最前端的这数人就是真正刺穿这道防卫陷阱的尖刀了。君莫笑、韩烟柔、包子入侵、斩楼兰五人组，岳子清和白皙刘晶也不能示弱，都努力派出了工会最强的高手，最终是总数18人的一伙人马第一个冲出了前方的转角。 打！ 鹤舞工会的副队根本没有客气，一看有人影闪出来就是一声令下，早准备好的技能立时飞出，但对方人影的逼近看起来却比他们的技能还快，转眼技能落下了，不只是鹤舞公会的，对方的技能也已经轰入到了他们的阵中，尖刀瞬间就已经直插心脏，跟着搅动起来。18位精英，岳云和昭华两家公会出来的十人水平是要插上些，但叶修、唐柔、包子以及斩楼兰他们五个实力绝对是超越网游级的，瞬间就已经把对方阵势搅了个人仰马翻。鹤舞的副会长听声觉得对方人数不少，已经有些忐忑了，但怎么也没想到一上手就被对方打成这番模样吧。他自己上去想要接招的，结果一记砖头发来，一战矛挑翻，跟着 N 个技能落下， 他妈的，自己怎么就灵魂出体飞上天了？怪只怪他头顶上的副会长三个字有点亮，这种时候有机会，那肯定是要把这种带头的先按死。战争如此，街头打架如此，游戏里 PK 当然也是如此。指挥一上来不大会就被干掉了，贺武这次防守会乱成什么样还用说吗？他们连着18人都有些招架不住，更别提很快三家工会的大队人马就已经冲了过来，那人海很是汹涌的，一下子就把他们所谓的防线给淹没了。 靠！ 武进之收到他副会长发来的消息，他这还忙着杀豹子呢，一时间只看了还没腾出手来回复，突然对面的几个玩家明显失误，立刻出声斥责： 搞什么呢？专心点，我哪看呢？ 会长，你看身后。 对面玩家结结巴巴地说的。武进之连忙回视角一瞅， 我靠，什么情况？我们的人哪儿去了？怎么突然觉得这么多人？这谁家的？抢豹子来这么多人，还有没有点节操，有没有规矩了？ 人海转眼就已经卷到了武进之他们这团人的跟前儿。这个时候了还想带着 boss 跑显然是不可能了，一时间被吓得走神，被刀客阿佑利落地斩掉了四人倒是真的。到这地步了，三大工会玩家头顶的工会称号也都是张牙舞爪地摆了出来。武进之这一看，来的巨人不是一家工会，是三家，怎么着，这是想先联手把自己吞掉吗？这时一个头重脚轻造型滑稽的家伙却是站到了所有人的最前面。武进之瞥了一眼很是来气，他妈的，这干什么？弄个家伙出来搞笑嘲弄我们吗？但跟着看清这个搞笑家伙头顶的 ID 君莫笑，武进之的心一下子沉掉脚后跟去了。而这个让他心沉得很彻底的家伙就在这时不紧不慢地说话了。 这位会长大人，别忙着杀豹子啊，先坐下来谈谈。